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请嚟吴耀宗咧，同我哋介绍佢嘅诗啦。今集继续。 系啊，其实吴耀宗本身诗集咧就叫《俗想象而居》啦。当然你见过佢就会觉得佢好学者型诗人，但系佢嘅诗我又觉得真系又唔完全系咁样啊，即系同好多纯粹话喺学院入边写诗嘅人真系唔一样。佢嘅诗有好鲜活嘅地方喺入边，同埋咧好入世嘅地方喺入边。上一集已经有一啲啦，比如上一集。大家應該記得呢個鹽和胡椒啦嚇。咁其實今集咧，我揀多咗一啲咧，亦都係阿耀宗自己又揀嘅一啲，係佢寫同呢個政治啊，或者同呢個世界嘅狀態啊有關嘅詩嚇。咁第一首就係叫《加沙事業》。加沙事業係邊年？因為加沙年年都有事。 係啊， 呢個係邊？ 呢個係2014年夏天嘅時候啊。嗰年2014年嘅7月咧，就係以色列就轟炸呢個加沙啦。我哋知道嗰個 Gaza Strip 咧，嗰個地方咧，譬如話1994年嘅時候係由呢個巴勒斯坦叫做民族權力機構 take over 啦。咁之後咧，2007年就哈馬斯，咁佢哋佔據咗呢個地方，咁以色列就反封鎖咁樣。所以其實呢個地方當然啊，我覺得係好悲慘嘅喺嗰度，即係如果你係出身喺嗰度嘅話，你冇得選擇嘅。2014年嘅7月，以色列就大規模咁樣去空襲呢個加沙。咁喺50日之內咧，就據嗰個報道咧，就死咗2100人。咁當時我都睇到一個新聞，就好震撼嘅，就係佢喺沙灘嗰度去空襲嘅時候，嗰個炸彈就掟落喺個沙灘上邊。咁有啲小朋友喺沙灘上邊就玩，咁就當然被炸死啦。當時就有咗感觸，就寫咗呢首詩，咁就俾咗明報。加沙事業，他們只是兒童，來不及明白遊戲的構成。除了跳躍的沙灘和小聲，還加插慘叫連連的炮彈。他們為廉刺耳的警報，至少可以帶走完整的皮球。想起穿越地道以來的埃及肯德基，忍不住啜及手指头油腻腻的快乐。天黑了他们也不怕，但现在不敢回家，认不出破碎的面容和身体，大人一定失声号啕。走吧，那巨大的手拍了拍他们的小后脑唇，剩余的脑浆扑哧并出来，又拍了拍遺女那份以色列在族的合約。死神不喜歡失業。 加沙事業 係啊，你會睇到最後係憤怒嘅，即係雖然好不動聲色寫給呢個死神，但係呢個死神同一隻手可以做兩樣咁唔同嘅事嚇。一方面係奪走生命，一方面佢去簽署咗一份同兇手繼續嘅合約啊。咁同埋咧，前面嗰個孩子咧，其實一開始你感覺佢已經係處於一個幽靈嘅狀態嚇，佢冇點出嚟佢係死咗定未死，但係咧佢個幽靈咧反而令你更加之覺得係。好多嘢咧係咁脆弱，咁不可挽回。 同埋我哋喺外邊，我哋覺得好點樣講一種無力感啊！我哋可以去憐憫，可以去可憐，但係我哋做唔到嘢去改變，即係呢個事實咯。即係我哋救唔到佢哋。咁呢個我覺得係人類最慘痛嘅一種經驗又好，我唔知點樣去講咯，感情都好啦。 就算係個諾貝爾文學獎詩人都好，寫一首詩都阻止唔到一個死亡嘅發生啊！咁其實耀宗有一首好短嘅詩咧，叫《又一日悲歌》咧，入邊咧都有呢種好克制嘅沉痛喺入邊。咁我自己感覺咧，呢度有涉及到所謂中國文化嘅悲痛喺入邊嚇。 有一日悲歌，想到三範形同的問題。 有时柳暗，有时花明，一天天从狂人日记吃到走国，还在吃，死的时候还要带走这黄金柱。 呢度我哋当然啦，听到两个典故啦，鲁迅嘅《狂人日记》同埋莫言嘅《走国》。咁其实莫言《走国》系一部比较被忽略嘅作品，我可以觉得系，其实系佢属于佢好好嘅作品，但系喺大陆好似被禁过。 被禁，但系喺海外，其实特别系喺美国咧，其实好受追捧同埋欢迎。 系佢讽刺得几辛辣嘅，即系虚构一个角度啊，酒系入边嘅一种，又系万灵药啦，又系样样事情都会被佢所制约发生嘅事情啊。但系耀宗点出咧，其实。关键咧，《狂人日记》到祖国咧，最重要就系呢个吃字。我哋都会话，《狂人日记》喺入边揭到每一页都写住食人啊嘛，吃人啦吓。咁祖国都系咁啦，但系佢再翻出一层，除咗吃，仲有一层好供讽刺嘅，亦都其实呢种讽刺亦都系痛苦嘅，未必系完全系讽刺啊。死咗都仲要带走嗰只用黄金做嘅筷子。 呢度咧個黃金嘅筷子其實有一個典故，佢就係出自呢個三言嘅小説， 三言二拍， 即係馮夢龍嗰個如世名言啦。咁入邊有一篇小説咧係叫做《張古老種瓜取萬女》嘅，佢入邊就講到呢、這個我哋天然呢個落雪咧，落雪其實係由三個神去掌管嘅。咁其中有一個神咧可能偉棠都知嘅，就係、是、叫做姑蛇。 哦、即 是姑姑的姑、然后蛇箭的蛇。咁、 这 个姑蛇真人呢，佢係點樣造成呢个落雪嘅现象，佢係用一对呢个黄金做嘅筷子。 就係黄金柱啦。 係啦。咁佢督一督呢，将个云彩呢敲碎咗，咁就跌落去就係嗰啲雪花。 哇。 咁其實姑蛇咧，又可以我哋又可以諗翻，其實喺莊子嘅呢個《逍遙遊》入邊都有講到嘅。其實佢講咗呢個姑蛇之身啊。咁當然姑蛇之身後來歷代又將嗰啲文學又將佢再進一步嘅改造，咁寫出一個冰清玉潔咁樣嘅一個形象。咁我呢度其實要講嘅就係喺中國文化入面呢，現代到呢個莫言嘅走國嘅當代，咁都係好多人其實都係一個貪字，即係好貪，佢食係食到極端嘅。咁呢個吃呢不只係吃物，可能都係吃人嘅社會。咁最後要帶走嘅係咩呢？即係黃金柱敲落嘅嗰啲雪花，其實係最後一片可能比較乾淨嘅一個烏托邦啊，因為咩都好啦，連呢個佢都要帶走咯。 係啊，白茫茫一片真乾淨。咁咧，下一首先咧，其實咧就係點題之作啦，《逐想象而居》。我覺得可能係詩人自己對一種理想狀態嘅期望嚇，因為我哋遊牧民族咧就逐水草而居啦。咁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當然係要逐想象而居啦。 逐想象而居，同样的一条江流，梦同经过，我从水中伸出头颅，吸一口挣扎的氧，暗流下的乱石坚守它冥顽的语言，陆地有林荫，开放给辨识力强的风向，灵魂瞌睡的时候要上岸，飞鸟放下双脚成为地标，我只能用时间抹山了，抹出根须般的皱纹，但我知道从梦境中取火，春花可以斩金，秋月可以折铁。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逐想象而居，今日的点题之作 同那本诗集的封面都很配，封面呢是 一幅很达利式的画、当然入面描述一个艺术家的状态，想象是他的寄生之地。 咁好似呢首詩咁樣咧，入邊我覺得我哋最有同感有一句話咧，可能係飛鳥放下雙腳成為地標。咁我哋香港人成日都即係學啊張國榮話齋咧， 無腳嘅雀仔， 無腳嘅雀仔。但係如果無腳嘅雀仔真係係佢自己選擇放下雙腳嘅咧，咁佢係可能會成為地標嘅。咁我自己最中意咧，仲有咧就係、是、話用時間抹身呢個意象，呢、這個意象好強烈嘅。因為呢我哋一般修辭呢係會將一個抽象嘅概念換成一個具象嘅概念嚟寫詩，但係呢度係直接將一個抽象嘅概念使用係一個具象嘅動態，用時間抽象㗎嘛，用時間抹身喎。如果是一個動畫片段，就好像時間之河流過你的身體，你就老了，是那種感受。 Interstellar 的 好有動感，好有視像感。還有這個斬金截鐵原來可以這樣用的，當它一斷裂了這兩個詞之後呢，它就失去了即是我們作為成語那種已經固定的想像，反而是變成新的想像，是跟春花秋月呢重新搭配。 其實這個封面呢都有一段古的，其實我是找了一個以色列的一個藝術家，咁佢啲攝影嘅作品呢都係好魔幻寫實嘅。咁呢個係一個佢一系列入面嘅一張。咁、我就揾到佢，咁將呢張嘅嗰個使用權就買咗落嚟。咁、我覺得好適合，因為呢幅相呢佢個題呢又係叫做Imagination and Reasons。咁、我覺得好貼囉，即係有時候真係好幸運就揾到呢、這個。咁我自己都好鍾意。佢係帶住呢個知識啦、書本咁樣飛向一個風暴入面，可以俾讀者去想像咯。跟住喺風暴入面未必一定係山亡噶嘛，佢可能又有另外一個境界。 其實同首詩嘅境界都好相似嘅。其實首詩我覺得幾適合俾咧剛剛選擇呢個寫詩事業嘅年青人去睇啊！即係你選擇逐想象而居咧，你要承受呢首詩入面其實有一啲係幾沉痛嘅嘢啦，要掙扎咁樣吸氧啦，咁亦都要承受咧時間喺你身上去剝奪一啲嘢，但你又可以得翻到一啲嘢喎。在夢境入面你攞火，而斬金截鐵咧，係同春花秋月可以係咁美妙嘅。呢種狀態咧，有一首我中意嘅呢本詩集入邊嘅詩咧，我覺得都係佢直頭就叫做水狀態啊。水狀態，我覺得係最貼切嚟形容咧，我哋依家香港人喺呢種大抗爭時代嚇。我哋可以呈現或者我哋可以選擇嘅嘢，咁所以呢我話耀宗呢首詩就由我嚟讀啦，因為係我鍾意嘅一首詩。水狀態，我們在七一標語找尋標語聲音，搭建聲音腳步貼續，腳步去年比較今年他的憤怒，你的憤怒，我的憤怒又從堵塞流湧到街道上形成地球的眼淚。說到表述這回事，從銅鑼灣到中環有時交給紙製或袖珍電池操作的線去解構，有時盛開成雨傘，這裡一朵赤焰的希望，那裡一朵墨雲的絕望，組成翌日報章上相持不下的他的數字，你的數字，我的數字，沸沸揚揚的語法結構中又會撲撲飛出什麼樣的翅膀。 水狀態，咁就係阿耀宗嘅作品啦，咁啊由阿廖偉棠朗誦嘅。 係啊，點解會搶住朗誦呢？因為我覺得呢首詩嘅節奏真係好正，我好鍾意嗰種刻意打斷我哋習慣嘅語言嘅即係斷句啦。我諗有一啲唔鍾意新詩嘅人呢就會跳起嚟啦，嘩點可以咁樣㗎，憤怒你的，憤怒我的，數 字你的，數字我的。 雖然呢個只不過係一個簡單嘅，即係用一種不一樣嘅斷法，但斷咗之後呢，你發現除咗語音上面，其實在語意上面都有了一種新的感覺。當然啦，這一切都是回應回 我哋喺七一時候嘅狀態。 因為我當時都幾年，我都每年嘅七一我都有去嘅，都有參加，都有去體會一下，即係香港人點解佢哋咁憤怒？因為日日喺報章上都睇到啲嘢啦。可能成個大嘅氣候其實係唔允許呢個香港人去做啲嘢啊，或者走尋佢哋啲理想又話夢啦。當然有人又話，即係年年咁樣做，好似好似 carnival， 好似嘉年華，即係你會睇到好多嘢喺入邊，又賣嘢啦，又籌款，又咩？但係我喺入邊睇到一啲就係、是，當嗰個隊伍開始行嘅時候，佢成個沿住條街咁，好似真係水嘅狀態咁啊！佢其實係亂灌嘅，直到個龍頭去到嗰個目的地，就用呢個水嘅狀態咁樣去試下將呢首詩咁樣去短佢咯。 其實我哋有句講法就話詩人係預言家。呢首詩呢係其實唔係寫喺今年嘅喎，係喺寫喺幾年前。但入面有一句詩呢就係預言啦，盛開成雨傘啊。咁其實幾年前我哋估得到雨傘，但係估唔到係會盛開呢樣嘢。同埋呢其實佢入面呢個水呢個形容呢，喺舊年嘅雨傘運動亦都有人提出過，即係我哋好似水咁樣隨時覆蓋街道。隨時又收返咁樣，即係其實係一種遊擊戰嘅狀態。同埋呢呢、這個撲撲飛出什麼樣的翅膀呢，我覺得都同一個雨傘好相似嘅。我嗰陣時我睇住啲爛咗嘅傘呢，咁好似蝙蝠嘅翅膀咁樣嘅。就係呢個翅膀係可以飛到嘅，唔一定係絕望嘅呢樣嘢。咁其實耀宗佢自己有揀一首另外一首寫香港嘅詩啦，就叫做《 倔強之地》， 之地係啦，寫給香港。咁呢首詩呢比較長，同埋呢我哋頭先話，既然寫給香港，不如我哋揾一個香港人嚟讀呢首詩啦。 倔強之地，寫給香港，吳耀宗。一個只能借的地方，长时间把时间用于打造短暂，每一个今天比每一个明天热火朝天，确信人潮有多汹涌，繁华就有多辽阔，直到念旧的时刻敲锣打鼓而来，无从参与的公约要他归还，借去的空间，重熟的时间，继续购买大量的食用水，不让感受美丽的后花园荒芜，一个终于只能还的地方，交出整然的交通灯，就无从穿越黑压压雾霾、黑压压烟幕、黑压压制服配合、黑压压防暴的盾与棍，骨头打断了，血还是热的，有微光才有庞然的幽暗，但是手机们共同捏亮了灿烂的夜晚，农庄的瓦器继续发扬伟大的沉默，只有雨伞断然拒绝扮演气象道具，盛开成倔强的声音海洋，一个呐喊起来的地方，活了几代人发现活着需要走活着的路，诚实的眼泪比道德干净，清醒的脆弱比什么都坚硬， 耀宗，你喺咩情况下写呢首诗嘅咧？ 呢个系2015年1月7日喺明报刊登嘅。当然写嘅时候系之前啦。咁之前几日都系喺嗰个雨伞运动结束之后，因为雨伞运动系12月啊嘛。当时嗰个情绪其实好复杂啊！我睇好多香港人，我算系半个啦。 一种创伤心理啊。 系啦，点解咁样嘅一个运动系佢哋觉得系失败咗？当然呢个究竟系失败成功都未系定论嘅，因为你要睇佢之后嘅影响。当时我觉得我就睇到有一批人咧，就点样都好，佢哋话佢哋会坚持落去。所以我就写咗呢个倔强啦，倔强之地。咁入边即系喺雨伞运动入边睇到好多啲荒谬嘅现象。我就寫喺入面啦，譬如話嗰啲黑壓壓的煙霧啊嗰啲，咁我自己比較鍾意嘅就係骨頭打斷了，血還是熱的， 我覺得好鼓舞我哋嘅，雖然我都創傷咗好耐啊，即係睇到呢句，即係只要血還是熱的咧，嘅骨頭斷咗都唔驚。咁咧入邊咧有啲諷刺啦，但係嗰種諷刺有時候就會慢慢轉向一個正面，比如話雨傘佢拒絕扮演氣象道具嚇呢樣嘢，即係我哋去還原雨傘。是跟對方還原雨傘呢又是另外兩回事。 嗯嗯。同埋這個堅持或者我不知道是什麼啦，他們是經過一些真的很實在的經驗，因為這次的一個參與所以他們經過幾代的人才發現到，好像我詩裡面說就是活著需要找活著的路。 嗯。 我覺得可能他們香港人會自己找出一條即係俾佢哋可以延續落去嘅一條路咯，一定會嘅。呢、這個我係比較有信心。 希望下一次你嘅新詩集出嚟嘅時候，我哋再做節目咧，你就唔會話佢哋啊，你話我哋啊。 喺呢啲運動裡面咧，清醒真係要好重要啊！清醒 係啊，但因為成個運動其實佢後來帶出嚟嘅都好強嘅各種嘅情緒喺入邊，咁呢個其實都需要時間去俾佢去沉澱嘅。所以詩歌咧就比較可能比較傾向情緒，佢就好快就我哋睇到一堆嘅詩歌出現。咁小説可能比較慢啲啦，但係我哋都希望會睇到比較即係沉澱落嚟以後，好好可以去反思嘅一個文學嘅作品出現。 只要獲得反思呢，就其實無所謂失敗同成功嘅，因為你反思之後，你先獲得財富。 好，咁我哋一連兩個星期，唔該曬啊，吳耀宗啊，上嚟同我哋介紹佢嘅詩作。 好，拜拜， 多謝。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